有人走得匆忙，有人爱得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白了头，生活教会我自己弥合伤口，梦想成为行骗自己的理由，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，幸福转身在哪个路口，当拥抱总是在那风起之后，我却错过了花开的时候，风在走，云在走，前方有谁在等候，像煎熬的泪流，岁月无情的手将青春拿走、哦、指缝太宽总会留下哀愁，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，想用爱去消费一场不朽，像煎熬的泪流，岁月无情的手将青春拿走、哦、指缝太宽总会留下哀愁，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，想用爱去消费一场三个结局。

放手。当我沮丧的时候，你的爱陪伴着我。我知道你在等我，越知道越弱，永远对我不放手。 买馄饨，

难道赤子之心要被人捉弄？手印收情收偏，记着寄望寄生，为何为情为责，与明怨云怨天，妄想追讨有没错？凌乱记忆纷扰心中的抉择，忘掉挫伤唏嘘，作别无悔恨。昨日昨天，被人被情被诈，性命性运性天，决心冲开这巨网。 不寄望以后会是如何，只要被人看。 一通无声电话。

沙漠里依然盛放的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美所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张国荣作曲的很多作品啊，都是由林夕来填词的，所以两个人合作呢，也是非常的默契了。以上呢，也是随着林夕自由来发挥，唯独有两首歌是例外的，一首叫做《红》，而另外一首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《我》。这属于命题作文啊，因为它表达的是张国荣自己的人生态度，而这一首应该是对他或者对他的歌迷都是很有重要意义的歌曲吧，也是张国荣后期最喜爱的歌曲。接下来来听到的是《月满西楼》，是由琼瑶作词、刘家昌作曲的一首歌曲，今天听到的是蔡琴的版本。 时候如是胭脂出头，百花间凝静相守，莫让花儿消瘦，这真是月圆时候，明月照满西楼，西月前凝静相守，莫让月儿流走。 可能不算漂亮，而她现在也已经不年轻了，可是她的一举一动却能够让人忘却她的年龄，只记住她的华贵还有她的风气。被誉为歌坛常青树的蔡琴，无疑就是这样的女人了。月满西楼虽然嗓音低沉，但是整首歌的意境还是能够让人忘记一些忧思，还有带来一些遐想吧。继续来听魏晨《梦的怒放》。 生长，梦境是我心的方向，它是我的信仰，勇敢去闯。梦是最美的地方，梦就是全部的地方。

花儿都开好了，这是他们很多年前的一首歌曲了。而近两年在 Selena 受伤之后呢，他们又发行了一首相对应的歌，叫做花儿又开好了，也是为了见证他们十几年来的相互陪伴吧。说到青春的偶像，80后必然少不了他，也是在网络上被叫成小公举的周杰伦，来听到这一首花海。 的花开，燎原了，清晰了爱，甜蜜们，爱却更喜欢。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，你喜欢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总想见你一面吧，哪怕是说的一见与爱无关，他的心也会感到遗憾。 说男儿有诗一般的气概，气魄豪迈像大海汹涌澎湃， 多少女孩有诗一样的情怀，情窦初开像彩霞缤纷多彩，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，与灯火